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3集。冉姐说：“我考虑好了。”一接起，主编就迫不及待地开口：“ 结果怎么样？” 我们做了两次实验，一次 49.2%， 一次 51.3%。 电话那头是 M 州研究院的教授，他声音严肃。 这是哪个团队做出来的压缩研究？你们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 这一期的期刊内容还没有敲定，主编跟执行编辑从昨天晚上加班到早上，又从早上等到现在，精神奕奕，根本看不出来累。每次实验结果因为量的偏差或者各种不可避免因素都会不同，但就算是最低的实验结果 49.2%， 也比 42% 高了很多，这在核能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突破。主编坐倒在椅子上呼出一口气：“ 具体联系方式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已经给对方发了邮件，编写者要是回了我立马告诉你。” 那边的教授挂断电话，主编还坐在椅子上没有动静。执行编辑看着主编一言不发，不由从他的桌子边绕过来盯着他看，也急得不行。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验证的结果到底对不对啊？ 听到执行编辑的声音，主编怔怔地抬头，他茫然地啊了一声，回过神来。 啊？哦，结果没有太大偏差，这篇文章不需要复审三审。 主编拿着鼠标点开自己的邮箱，一篇一篇地查看自己的收件，看那个人有没有回信。 你安排一下，我们最近一期的期刊一类级文章换成这个。 一类文章？ 执行编辑抬头朝主编望过去。 ASCI 论文也分等级，半个月出一期期刊，论文分成一类、二类还有三类，还有就是普通类别的论文。除了文章发表后影响因子大小，发表前的潜力估值也很重要。编辑部眼下每次收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普通等级，达到二类、三类的研究论文只占比 10%。 至于一类文章，基本上只有那些研究级别的教授能够达到，每个月大概也只能在几百篇论文中选出来一篇。一类文章是放在封面上，以及各子类期刊报纸同步刊登，凤毛麟角。有时候一个月都找不出来一篇一类文章，一年也就出不到20个。一类文章发表后，其影响因子最小也在9左右。学术界以 SCI 论文对一个人进行评估，但 SCI 体系也需要一类文章来支撑它的权威性。 对，一类。物理界已经很少有人去突破能源界限了。 主编看完了所有的新邮件，都没有看到那个花国人的回复，不由得深吸一口气。 这篇文章会引起那些研究狂人跟各大实验室的震动。秦冉，奇怪，我这里搜不到他的任何消息，是物理界新人？ 主编现在满脑子的疑惑，他能够预想到这篇文章将会带来的暴动，但他却等不及这个花国人的回复了。 你打封回信，我们寄过去。 主编直接站起来，看向执行编辑。 啊，用最快的方式。 这个时候，秦冉还在研究自己的核工程项目。中午的饭是程俊从亭兰带过来的，跟南慧瑶等人也只是匆忙地回复研究上的事情，三个人都没有找他疯狂骚扰关于江山翼的事。晚上10点半，秦冉才出了实验室的大门。程俊看着他坐在副驾驶上，微微眯着眼睛，似乎很犯困的样子，就将车内空调的温度调高了一点，也没有说话，安静地把车开了回去。地下停车场，程俊停下，秦冉还没有醒。 车内没开灯，停车场又暗又阴，只有车前的大灯是开着的。秦冉的头靠在车窗上，漆黑的头发顺着侧脸垂下来。程俊手搭在方向盘上，偏着头看了他好半晌。放在车前的手机亮了一下，程俊手速挺快，在他要响铃的时候直接拿过来掐断电话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是一个没有记名的本地号码打过来的电话。程俊想了想，轻声打开车门下去，又把车门合上，确认秦冉没有醒过来。他才翻到刚刚打过来的电话，重新拨过去。 这么晚，什么事？ 即便车门关着，程俊也压低了声音。他后退了几步，停在了柱子边，目光停留在车窗上，缓慢开口。手机那头是一道苍老的声音，语速不快，却很恭敬。 您现在方便来一趟博物院吗？ 程俊的目光依旧停留在车子的方向，语气低低的。 现在不行。 那边顿了一下。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？ 明天上午或者下午。 程俊抬了抬头，副驾驶的车门被推开了，他似乎叹了口气。 有事明天我到了再说。 跟手机那头的人打了个招呼，程俊挂断电话。他走到车边，拉开驾驶座的门，弯腰拔下钥匙，又把车门锁上。秦冉已经出来了，他在另一边，因为刚睡醒，脸上完全没有那种锋锐的表情，屈指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。明天去哪儿？ 博物院。 程俊走到他身边，抬眸看了他一眼。 要去吗？ 要是没事，秦冉肯定会去的。不过他现在不但有事，事情还不少。秦冉把手中拿着的一堆文件换了一只手拿着，轻叹道：“算了，有机会再去吧。”程俊没有说话，两人回到楼上，已经到了11点。程木这个时候自然不在，厨师也早就下班了。秦冉把手中的文件扔到桌子上，一抬头就看到程俊转身去了厨房。厨房门一开，秦冉就闻到了一股很淡的清香。他尾随程俊进去，发现对方正站在灶台前，手中拿着一双筷子，不紧不慢地搅着砂锅里的粥。他大姨回到家就脱了，里面的黑色衬衫袖子卷起，露出一截清瘦的手腕。秦冉走近了一点，垂眸看着白色砂锅。真饿了。 厨师留下来的砂锅。 程俊抬手看了一下表上的时间。 时间差不多了。 他关了火，又随意地盛了一碗粥，示意秦冉拿勺子。厨房到处都是柜子，秦冉随手开了手边的两个柜子，都是调料，又继续开第三个柜子。程俊等了一会儿没有看到他，回到厨房，他还停在一个柜子边继续翻找着。看他那动作还挺烦躁的。程俊看他一眼，又笑着走回来，拿着盛好的粥折回，走到他身后，不紧不慢地打开他头顶的柜子，里面放着碗筷还有勺子。秦冉想起来秦汉秋夸程俊的话，现在看来不是假的。粥有些烫，秦冉坐在饭桌边吃得很慢。程俊坐在他身侧，翻看他拿回来的资料，上面有挺多需要整理的数据。有些部分南慧瑶三个人处理好了，还有一些等着秦冉去填。你看得懂吗？秦冉翘着二郎腿，拿着勺子抬眸看程俊。程俊翻了一页纸，瞥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回道：“ 还可以。” 他专业不学核工程，也不学自动化，但这两个月从秦冉考核之前到现在，他每天晚上帮他填数据，接触多了，自然也就融会贯通。 等你学完，我还能去京大再报考个第四专业。 程俊伸手勾了一根笔过来，帮他整理了这厚厚一叠的文件。语气漫不经心的， 但还挺嚣张的。你到底学了几个专业？秦冉把最后一点粥吃完，他主修自动化，辅修核工程，被江院长等人连番拒绝，最后还让他去考试。 感兴趣的都学了，五六个，还有两个没考证。 程俊淡淡开口，填完后把文件搁到秦冉手上。 11点半了，上去睡觉。 他拿着碗跟勺子去了厨房，把碗洗好出来，看到秦冉懒散地靠在二楼楼梯口，长腿交叠着，单手环胸，另一只手拿着文件，漫不经心地敲着楼梯扶手，白炽灯打在他显得近乎有些妖异的脸上。程俊随手抽了一张纸，慢条斯理地擦着手，一边朝他那边走，眉眼垂着。 还不去休息？ 哦，秦冉站直身体，他侧着脑袋看着往楼上走的程俊说，我考虑好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